我的家族里一直流传着一个让人捧腹大笑的传说。妈妈结婚以后到小舅家里做客，小舅爱吃馒头，妈妈便精心准备，蒸了一锅圆圆胖胖的山东大馒头招待他。小舅满怀期待，一手撸起袖子，一手拿起馒头咬了一大口。妈妈也站在一旁，瞪着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，期待地问他味道如何。小舅直点头，嗯，挺好挺好。两相言罢，小舅满腹而归。但此后十余年，虽然两家相隔不过几公里，小舅却再也没有留在我家吃过一顿饭。听说那年小舅回去偷偷和大舅说，哎呀，小妹蒸的馒头真的是太夸张了，差点没硌掉我的牙呀，又黑又硬，这要是打仗可以直接当炮弹上战场啊。大舅笑得肚子疼，叮嘱他不要跟别人说。但转瞬大舅妈、小舅妈和大姨、二姨、三姨、四姨一大家子就全都知道了。上初中后，我时常在爸妈面前提起这件事情，妈妈总是一脸愤恨地指责我说，你真是能胡说八道，埋汰起你妈来你最有本事了。爸爸就在一旁嘿嘿地傻笑。一开始我也没有太在意妈妈的反应，觉得不过是一个夸张的玩笑罢了。但慢慢的，我愈发意识到她的羞愤是真实的。她因自己辛辛苦苦的付出却被亲人们取笑而感到委屈。我又想到妈妈9岁时姥姥便去世了，这个女人没有母亲的叮嘱和庇佑，只能靠自己一个人在岁月里慢慢地摸索着如何做饭，如何生活，如何做一位好妻子、好母亲、好的人。一想到这些，我便再也不敢拿这些事情开玩笑了。生命给我们种下残缺的同时，也给予了等价的馈赠。妈妈不擅长做饭这件事是真实的，但他因此而有意无意间做出了一系列举动，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，并成为我漫漫人生中最珍贵的礼物。可能自我出生到4-5岁时是家里物质条件最匮乏的一段时间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要求妈妈端出一桌可口的饭菜，切不说手艺，每日做饭的食材都是让他头疼的大问题。白菜、韭菜、土豆，自家菜园子里能种的蔬菜反反复复地吃腻了，小小的我便开始哭闹。邻居阿姨说，哎呦，孩子肚子里缺油水啊。妈妈没有办法，便每个周末都会带回来一小块热腾腾的猪肝给我解馋，改善伙食。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周末的概念，它不是上学的孩子们盼望的假期，不是工作的人们短暂的休憩，它对我而言就是妈妈带回来的那块香喷喷油亮亮的猪肝。但我聪明的小脑袋很快就发现，我是有机会每天都能吃到美味可口的猪肝的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的家乡流传着一种走街串巷式的商业模式，卖西瓜的大叔开着面包车，卖卫生纸的阿姨骑着自行车，炸油条的一家子开着手扶子，收废旧物的收女人头发的。总之，这些小商小贩就像电影里的游击队一样，穿梭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吆喝叫嚷。男男女女听到这熟悉而热切的叫卖声，便会三三两两地说笑着赶过去，讨价还价一番，然后满载而归。我后来把故乡的这种买卖场景称之为社交式购物。买卖双方往往在实践中能够彼此慢慢积累，摸索出一套法则和尺度，